咁就系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小榄嘅快线有意外，车龙排到海景花园。在隧道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现时近管道入口一段是车多，九龙入口那边是近收费广场一段亦是车多一点。路面情况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是车多，龙尾排到果栏。另外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车龙排到康庄道桥底。最后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江乐道中友邦金融中心桥面落位和黄竹坑道埃索油站桥面落位。最后再提提你啦，而家啦，狮子山隧道去九龙方向管道内慢线咧系有至少两宗交通意外噶，一带交通系非常挤塞，车龙排到威尔斯亲王医院。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GHK 有音乐，有快乐。 我89岁，打咗新冠疫苗啦，中咗新冠，得咗重症，咪重大件事。 听医生话，就算有病，同埋长期食药，只要冇乜大碍，都可以打。 我80岁，我哋打过流感针，都打咗新冠疫苗啦。 佢打，我又打，冇咩唔舒服。 108岁啦， 用打针，喺饮茶，见到孙仔， 老友记，你都快啲打啦！ 湾区节目内容系啲乜嘢好呢？ 衣食住行、潮流文化、电影，讲埋买楼啱唔啱听先？ 得，但系咁多讲唔讲得晒啊？ 一个钟头就啱啱好啦。 湾区生活一小时， 主持阿欧、PC 施俊卿。 自己冲过终点线。 早晨 PC， 早晨啊， 喂，越嚟越近过年啦吓，咁啊，旧时咧过年咧有阵时偶尔都会去湾区嗰啲城市，譬如我自己会翻阿爷嗰度啦，即系广州啦，咁啊一定啊指定动作啊。豆利士先啦， 冇錯， 食雙皮奶啦，咁啊，跟住食下啲牛雜啊，跟住或者廣州去飲茶啦。 國內過年，我自己覺得個氣氛同香港係完全唔一樣。 係啊， 即 係喂，你係遠啲喎，你係浙江上海嗰啲 friend 嘅喎。 我上海啊， 上海，上海， 我就冇翻鄉下嘅。 係喂，但係上海過年都好多嗰啲習俗嘅喎，同我哋廣東人有少少唔同，我知道係嘛？ 係㗎，係 有冇㗎？ 我諗包利是都有分別嘅。 係啊，包得大風啲嘛？係 咪？唔係 有。上海人是很體面的，我有聽過上海人包啲利是係大啲，點解咧？就算佢哋 風大啲啊嘛，淨係 唔係個餡啊，個餡大啲。點解咧？因為好似因為體面嘅緣故啊，我唔記得係睇張愛玲嘅小説定點樣啦。有一種咁嘅潛意識植入咗我嗰度，就係話就算嗰一年過得唔係好好，但係因為面子問題都要包得好啲咯，即係寧願前嗰兩餐冇食到咁飽，或者唔係食到大魚大肉，都要俾別人嘅紅包就包得更加豐厚。 我自己咧就冇喺新年嘅時候翻個鄉下真嘅，咁但係咧你啱啱講咧，咁其實都符合一啲叫做上海嘅一啲 情懷啦， 係啦， 情懷。 但我自己覺得都有啲有趣嘅地方，就係嗱，廣東人咧好多時候派利是係派雙封噶嘛，即係講緊一對咁嘅意思嘛。但我所知咧，上海係派單封嘅。 哦，點解咧？習俗啦，呢個就係 習俗，真係習俗嘅問題，係啊， 原來係咁樣，咁 可能唔同嘅鄉下都有唔同嘅處理啦， 各處鄉村各處禮， 係啦， 咁我同你都要封利是啦，要已婚人士搶定錢啊，差唔多啦嚇，咁樣，咁雖然今年就即係大家希望即係疫情快啲過去啦，快啲有得通關啦，咁我哋都噏咗成年啦呢個節目， 我諗都節目噏咗成年啦，但係其實 我哋做咗差唔多一年節目啦 ，PC。 是吗？ 有，差不多了，差不多 了。有几个月 是吗？ 有几个月是。 我们一年的致庆，唔知周年致庆可唔可以翻到去深圳食下鸡煲咧？ 期待我哋嘅节目唔系喺呢个直播室里面嘅， 系咪啊？ 系啊，即系可以喺湾区里面同大家一齐分享啲湾区里面嘅人和事啦， 系 啦。 让我们理论政策有没有各自有一路跟住感觉走，也许这一秒可见一见他就够，用半方位直线在半夜缺口等某一个真相讲我走，熟悉的找个角落在守候。多么想跟他公开地得到这世间的祝福，藏在这幽谷每块峭壁写满上， 即使喜欢他 一双眼还错， 就算知足没法心中习惯， 只属一个渐渐地老狂。 I'm crying for you. 区节目内容是啲乜嘢好呢？ 衣食住行、潮流文化、电影，讲埋买楼啱唔啱听先？ 得，但系咁多讲唔讲得晒啊？ 一个钟头就啱啱好啦。 湾区生活一小时， 主持阿欧、PC 施俊卿。 联络明天，请给我最艰辛挑战，明白成功不必要赢在起跑线。靠自己冲过终点线。 早晨早晨，今日咧湾区生活一小时咧，我电话入边咧有位嘉宾，咁佢就好熟湾区噶啦，佢就系咧我哋港台电视三十啦，湾区传媒体嘅主持啦，以至系广州广播电视台嘅主持人咧，Yvonne啦，Yvonne早晨啦， 早晨， 早晨 啊。 系啊，咁啊，今日同你倾偈，梗系讲下咧，我同你都会熟啲嘅广州啦。我想问下你老家系咪喺广州啊？其实就 真系问啱我啦，我爷爷呢一辈咧就已经喺广州出世噶啦，咁所以即系等于系三代都喺广州。咁然之后我嘅乡下啦吓，即系喺佛山， 咁你话近唔近啊？ 我觉得好近啦、啊。通常咧，依家广佛同城啊嘛，我都识少少嘢嘅，咁所以即系你话佛山同广州都系几条公路之隔啦。咁又有啲广州嘅朋友旧时最中意就系、是，你翻到嚟广州咁难得，车去佛山食啲乜乜乜啦，跟住番禺又食啲乜乜乜啦。总之咧，翻亲去大陆咧，旧时咧起码重五磅嘅，因为咧首先车上车落，跟住食完之后我广州啲朋友真係好鍾意开车嘅，即係所有 all the time 都係开车点对点咁样做嘅。咁我有时喺香港我哋都会行得多啲路㗎嘛，老实讲。即係譬如你地铁站一出咗，跟住你都行两三个街口先去食嘢。但係可能真係叫做幅员广博啊，尤其是湾区呢，你唔点对点去到呢就係、是、有啲距离感咁样。我唔知係咪咁样。咁好啦，同以往倾偈当然 update 下先。嗱，我自己都好耐冇翻广州啦，我自己熟啲嘅地段咧就系呢个上下九啊嗰啲啦，咁但系 好多你 讲 上下九啊， 系啦，咁上下九啊最出名都系双皮奶啊，嗰啲鱼皮啊嗰啲都系由细食到大。喂，但北京路今时今日仲系咪啲旅游热点嚟？我想问怡芳吓， 你问嘅呢两个 point 咧都系重 point 嘅，咁即系。只不過咧，就係佢到而家今時今日，可能距離你翻廣州，起碼都冇五年，都應該有兩三年啦吧？ 有啦，一定有啊！ 咁應該都係一個大家都約莫都係呢個數。上下九同北京路咧，其實依然係廣州一個好重要嘅我哋叫做地標啦。咁但係北京路咧就值得講一下啦，因為北京路其實我喺嗰附近出世嘅，雖然而家我嘅屋企就喺都聽講同你都有啲淵源，我喺荔灣區啊，喺呢個沙甸島嗰附近嘅。 係 啊，行一轉先 嗰條橋啊，翻上呢個酒店嘅嗰條橋啊嚇。 係係。 咁咧就我就喺北京路附近出世嘅嚇，咁北京南咧即係又講食啦，有間好出名嘅呢個食牛腩粉啊，沙河粉店啊，即係都係喺即係北京路嗰邊。咁所以其實好多人都知道北京路咧，就係廣州人咧啲地膽咧，就一定會喺呢度咧，就係生活得好舒服嘅。咁但係近年嚟咧，你問到個變化咧，就係因為北京路原來嚇佢個地下嘅寶藏係相當之好嘅，不斷挖掘到有一啲。一浸一浸咧，咁你會覺得哇，原來我腳下就係一個歷史嘅年輪啊！即係我哋即係學科啲咁樣講，佢係唔同嘅呢個地表嘅深度咧，佢就代表唔同嘅年代。其實如果有興趣嘅朋友，即係中意考古嘅朋友咧，係可以真係 search 一下。而家北京路咧，佢最大嘅賣點就反而係不斷會發掘出一啲嘅一啲古代嘅遺跡。咁我可以真係同阿歐你分享一下，同啲聽眾分享一下。我在两三年前，即是未有疫情之前，就真的有幸在北京路即西湖路那边就是有大佛寺的嘛。因为大佛寺的旁边就本来是要有个发展商投资会做一个很多层的立体的地下车库。但是一开挖就哇里面有很多宝贝。其实就是当时其实在西湖路啊北京路这个边上都是仲是屬於水路發達的地方，你知道珠江的那個水系是相當發達的，那個時候呢是有很多船呢，很多商貨都是在北京路啊、北京南啊、珠江啊這些地方，其實是會埋邊啊、靠岸啊，那就是在這個我說要起很多層的地下車庫這個地塊下面呢，就是開挖了很多一些陶器啊，一些的我們普通人啦，即係唔識佢嘅呢個考古價值嘅話，你會見到，咦咁多花樽、咁多鈎、咁多碗、咁多罐嘅，咁其實就即係不斷有呢啲嘅寶貝咧，就係即係挖到出嚟。所以其實北京路而家最大嘅價值就係，我覺得嚇就係一個千年嘅古道。它有很多的不同歷史時期的一些價值的古物呢，就是未發掘出來咯，所以你真的下次回去要值得走下北京路啊。 講得沒錯啊，但是二方呢就幫我補完了有鹹養那邊，我通常這些呢都是吃買玩的啦，都是啊，那我又去回呢，喂，在廣州一定要朝頭早這些時間，禮拜六當然是整碟腸粉吃下先啦。喂，腸粉边度好吃啊，怡芳？ 作为我三代都喺广州呢个土生土长咧，我觉得其实近年嚟嘅呢个拉肠咧，系真系多咗好多嘅宝号。 同埋個水準係冇以前話，我淨係食嗰間，其他嗰啲咧就爭好遠咁。咁我諗咧係同我哋嘅一種叫做共享經濟嘅思維慢慢推開係有關係嘅。我舉其中一間，可能你都會get 到我講邊間，即係佢同呢個某一個金銀同鐵石有關係嘅、其中一次啊。 嗰間就係遍地開花啦，開咗好多連鎖店咯。係 啊，咁佢開連鎖店，但係咧，我曾經同佢嘅呢個少東啦嚇，即係傾過偈，佢係分享佢係點樣嘅理念咧。佢而家係培養更多嘅接呢個技術。技巧醫撥的人，咁佢就開班授徒。咁佢開班授徒的目的咧，就唔係淨係教識你，而係教埋你開店點樣去做一個運營一間店，就唔單止係學識整呢個布拉牆。咁我覺得佢呢種嘅共享經濟嘅思維，即係唔係下下話你會成為我嘅分店啊，或者係下屬機構，唔係咁嘅意思。佢甚至係想話俾你聽，你喺呢、這個。这个技艺是在我这间老店老保号学出来的。那你如果、你觉得、有所谓的饮水思源又好，或者都可以黏少少边啊，我师承于某某技的这个肠粉王这样啊。And then 你可以开始散业，但是其实就是令到这个拉肠的这种技艺技巧是可以延续下去，然后就是多个品牌一起去运营。然后这一位的掌门人跟我分享就说，其实都是广州的一个美食的标签来的。如果你只是其中一个保好一间店，广州还是会形成不到一个很 powerful 的那种所谓文化、商业、旅游结合的品牌。所以他 到希望呢，好像欧利这样，哇，我好久没回广州，但是想起食呢， 我简直就是希望哇口水流晒吞晒口水食一个拉肠。咁当你嚟到广州，你可能即係会隨街见依家 ok 喎、咦新店喎、但你食到嗰种口味，你讲嘅嗰个豉油嘅味道咸淡甜全部啱晒嘅话，咁其实你会发现哇有后起新秀喎、这个城市係有活力㗎喎、这个拉肠嘅品牌係 ok 嘅喎、唔係淨係一间老店。我觉得哇，我同佢傾完偈之后呢，我好自豪，我係廣州人。哎呀，你呢個諗法其實已經將佢形成一種產業化咯，就唔係話某一個品牌好就得，因為佢絕對相信佢話我培養出嚟嘅人開到嘅新店、新嘅品牌，佢一定唔會忘記我。即係呢個，我覺得佢係佢課程裏邊嘅其中一種。即叫做向心力的培养， 即个传承咯。即我头先听到就 是喂，唔系净系做一代嘅，跟住个技艺啊失传。第二就系、是、即系成日都讲啦，食在广州啊嘛，咁啊真系个饮食文化都系博大精深啊。就算单单一碟肠粉嘅产业链，其实都可以推广到深意更深咯。呢、這个亦都系好劲噶一样嘢。但系你头先一路讲，我已经静咗落嚟啦，因为我已经梗系啦，即系依家。 通关之后你快啲真係去广州你试一试，睇下係咪我即係当然我都係接受呢种信息啦、我都好想知道係咪我随街搵一间都可以食到嗰种味道。 喂嗱，十几分钟 我就会同返嗰个少东讲，继续努力继续努力。 十几分钟呢真係唔够同二方讲，我想讲我哋个节目个头嗰一 part 㗎。所以呢你想了解多啲湾区嘅资讯呢，你真係要留意呢，梗係要留意港台电视31湾区传媒体啦。咁当中有二方嘅主持啦，仲有呢我哋电台部啦都派出啦呢个 Bia 啦，係陈永红啦，去同我哋一起主持嘅。咁啊密切留意。喂，几时有得睇㗎港台电视31。 我发现我虽然同你第一次做节目做，我哋啲默契已经越嚟越爆表啦。 系咪？多谢你啊！ 我哋节目嘅播出时间咧，就港台电视31，逢周一至周五晚上7:00-7:30，啱啱坐低准备食饭、饮啖茶、饮啖水嘅时候，真系好多资讯。我自己喺呢个节目里边都学识咗好多嘢，系咯。 咁啊，大家一齐去睇啦，谷下收视都系紧要噶。咁啊，下集咧再同二方咧讲多啲咧，关于广州咧，即系湾区其中一个城市啦，广州咧。一啲嘅飲食文化，或者咧啲文青啲嘅嘢啊，依家好興嗰啲文創園區噶嘛，咁啊，廣州嘅文創園區咧，大抵又喺邊度咧？下一集問下二方先，唔該曬二方 ，thank you。 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被列为受限区域的深水埗南昌街35至37号完成强制检测行动，大约50名居民接受检测，当中没有发现阳性个案。政府亦都在受限区域内派员到访大约20户，当中5户在过程中无人应援，包括可能已经接受隔离或检疫的住户，会采取措施跟进。立法会主席梁君彦说，新一届议会将要处理近40项政府议案，相信今届工作只有更忙。他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未问到基本法23条立法是不是首要任务，梁君彦回应说未必是，因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之前都说要下半年才会提交到法案，这项的条例亦都有较多的市民关注，因此要做好一系列工作才交给立法会审议。梁君彦说，新一届立法会是在完善选举后举行，选出的90人当中59人是新议员，如何令他们进入议会运作模式需要花功夫。对于新议会被指气氛和谐，主席亦都是自动当选，是不是属于立法会新气象？梁君彦说，今届议会只有31位旧议员，主席一般都是由旧议员出任。梁君彦认为早前的特首答问大会有火花，有议员表达对政府政策不满，但是表现有礼貌，并非将官员闹到狗血淋头。他说法案委员会主席亦都会按情况把关，不会为赶而赶。海关针对市面上售卖含有四氢大麻酚 THC 的大麻二酚 CBD 产品，突击搜查多个地点，包括一间大型连锁零售店的分店，检获大约25000件货品，拘捕9人。海关由今个月中起开展代号乘风的特别行动，在今个星期三和星期四采取执法行动，在不同地点突击搜查两个储存仓库和7间售卖 CBD 产品的零售店，包括一间大型连锁零售店旗下的3间分店。行动中检获大约25000件怀疑含有 THC 的 CBD 产品，包括 CBD 油、护肤品和宠物零食等，估计市值共约1460万元，拘捕怀疑涉案的5男4女。内地过去一日新增63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本土个案有23宗，其中北京有10宗，天津6宗，河南4宗，广东3宗。新增43宗无症状感染个案，6宗本土个案，全部在北京丰台区。内地至今有105547人确诊，4636名患者不治，97850人康复出院。天气方面，预测多云，有几阵雨，最高气温大约20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展望星期日和星期一天气潮湿，能见度较低，同有几阵雨。下星期中期大致多云。而家气温是17度，相对湿度9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小型首先跟进翻啲交通意外啦，咁就系啦，狮子山隧道去九龙方向管道内嘅交通意外咧，都系未清理好噶，慢线仍然需要封闭，影响到一带咧系交通挤塞，车龙咧排到威尔斯亲王医院。咁就系狮子山隧道去九龙方向管道内慢线，因为有交通意外仍然需要封闭，一带咧系交通挤塞，车龙排到威尔斯亲王医院。驾驶人士咧，请你尽量改行其他道路。咁另外咧，较早前屯门公路出九龙近小榄快线嘅意外咧清理好啦，不过咧车龙有待消散，龙尾排到扫管笏。喺隧道方面咧，洪水嘅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车龙排到湾仔东基本污水处理厂；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慢线落湾仔暂时正常。洪水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其余两线过海暂时畅顺。路面情况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是车多，龙尾排到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车龙排到康庄道桥底。最后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江乐道中友邦金融中心桥面来回，和黄竹坑道埃索油站桥面来回。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PC， 即係 PC 啦，嗰啲 personal computer 擺度，咁你咪答嗰啲 multiple choice 咯。咁佢都好嚴謹嘅，即係譬如我考嗰啲金融業界嗰啲試，就要搓手啊，唔好掹低口罩嗰啲基本盤啦、啊，跟住就答答答咯。其實如果、那個制度係個即係冇出貓嗰啲制度咧，其實你屋企答咧都係，我覺得可以都考到試咯。 喂，而家我自己覺得個考試系統咧都幾有趣嘅，即係我講翻而家可能中學一啲考試啦，因為尤其是疫情啦，而家咁已經可能好多考試，尤其是呢段時間考試季啊，所以你見到中學啊、小學啊都係考緊試嘅。 但係你而家又禁止面授課堂啦，咁你禁止面授課堂又點樣考試咧？難為了 呢個 老師 嚟啊！ 你交俾你講下。 係啊，而家咧嗰啲考試咧，原來就係講。兩支 cam， 即 係 需要嗰、那個學生 set 兩支 cam， 一個就係影住嗰個嗰、那個正面影到埋佢，見到個學生嘅樣啦，見到佢做緊卷啦，一個喺另一個角度影咧，就提防你出貓嘅。 哦， 係啊，即係最少你要 set 兩個角度，係啊。 哇，咁都幾誇張喎！我自己覺得呢一個 system 或者呢個系統，不過真心嘅，其實都辛苦咗一班教職員啦。我身邊都有啲朋友仔，譬如你而家幼稚園停面授啦，咁直至過完農曆年啦，咁其實作為幼稚園嘅校長我都真係識一啲，因為我自己都年紀唔輕啦嘛，即係我哋舊時梗係覺得校長德高望重，依家都係，仲要唔止嗰個高噶，即係唔止地位高啊，年紀都高噶嘛。 冇 錯，有好多幼稚園嘅校長同我咁樣卅零歲噶咋，咁我叫佢校長啦，即係譬如姓陳嘅就陳校長咁樣。 係， 我哋有啲中學同學啊、大學同學咧做咗校長，即係嗱，幼稚園有陣時候你又驚收生不足，到收夠學生咧又疫情。疫情之後咧，有陣時候有啲家長咧就唔係個個咁好相遇啊嘛，嗰度又棘，跟住有陣時咧啲教師咧，你又要好好咁樣 manage 佢哋嘅情緒喎。如果教師情緒低落咧，又搞唔掂喎，係咪先？最緊要係咩？呢過去呢兩年要防疫啊！ 係 你學校唔出名唔緊要，佢好赤裸噶呢一句講到，佢話學校唔出名唔緊要，唔好因為疫情而出名啊！求神拜佛，喂，咁呢個亦都係業界人士嘅心聲啦、 啊，真係嘅， 講真，即係我寧願冇事冇干，好過突然間，有間學校叫做 PC 幼稚園咁先。领嘢啦，咁样啊，咁样大规模爆发啦，哇！咁你真系出名就麻烦啦。 所以呢段时间我见到好多幼稚园啦，同小学咧，即系啱啱就上个礼拜宣布咗停课啦。咁相对地，其实我知道啲校长都好担心， 系啊， 即系佢担心几样嘢啦，又要担心校内嘅安排系点样啦，即系啱啱都讲紧啦，佢仲系考试嘅期间啦，咁考试嘅安排又系点样啦？考唔考啦？计平时分定系考试啦？ 系啊， 咁去到啱啱另一个话题咧，就系。如果我哋學校中咗，咁點算啊？ 係啊， 係啊，即係等等， 亦 都 係病毒，亦都冇眼睛嘅，即係唔係話嗰個細路仔特別曳，特登唔搓手、唔戴口罩就會發生嘅。嗱，呢個我亦都講一句好公道嘅説話。有陣時人傳人咁樣，細路仔係好乖嘅。So far我睇翻咁多波、咁多波入邊，冇話一個細蚊仔群組嘅，通常都係啲大人唔乖啦、曳啦，咁搞到啲細路仔咁樣咯。係啊，我係咁認為嘅。係、咁總之大家就緊守崗位啦， 冇錯。 即係你抗疫嘅路上，我都疲態啊，你都疲態啦，係咪先？咁但係都要堅持啦。我哋會見到有曙光嘅，係啦，捱埋佢，我哋會見到夏天噶啦， 好啊、 可以去衝浪噶啦， 好啊， 可以去打牌噶啦，好多嘢可以做啊。總之希望大家呢段時間真係減少多啲 外出啦， 外出聚集、洗手、戴口罩、打針嘅打針咁樣呢啲。做足佢啦，乖啦，好唔好啊？咁多位、啊、 一齐共度难关。 系啊，踏入我哋2022年啊！ When the only sound in the empty street is the heavy tread of the heavy feet.That belongs to a lonesome cop. She opens shop. When the moon so long has been gazing down on the wayward ways of this wayward town, that a smile becomes a smirk.She goes to work. love for sale. Appetizing young love for sale. Love that's fresh and still unspoiled. Love that's only slightly soiled. Love for sale. Who will buy? Who would like to sample her supply? Who's prepared to pay the price for a trip to paradise? Love for sale. Let the poets pipe of love in their childish way. I know every type of love better for the lay. If you want the thrill of love, she's been through the mill of love. Old love, new love, every love but true love for sale. Appetizing young love for sale. If you want to buy her wares, follow me and climb the stairs. Love for sale. Childish way. I know every type of love better for the day. If you want the thrill of love, she's been through the mill of love. Oh, love, new love, every love but true love for sale. Appetizing young love for sale. Love for sale, darling. If you want to buy her wares, 湾区节目内容是啲乜嘢好呢？ 衣食住行、潮流文化、电影，讲埋买楼啱唔啱听先？ 得，但系咁多讲唔讲得晒啊？ 一个钟头就啱啱好啦。 湾区生活一小时， 主持阿欧、PC 施俊卿。 联络明天，请给我最艰辛挑战。明白成功，不必要赢在起跑线。靠自己冲过终点线。 喂 PC， 喂点啊欧， 喺屋企呕到出姑姑未啊？ 我生 生紧生紧日生日啫，生日屋企人生日啫，冇嘢生嘅系啊。最紧要话百毒不侵。 喂，但我又想问你啊，你而家放假即系例如系喺屋企啦，呢段时间都。盡量不要出街啦！ 我買了張小型乒乓球台，跟老婆打乒乓 球。正喎、啊，我就係正想問你有啲咩可以啊？有啲咩分享一下？究竟嗱，我哋而家冇得出去啦，即係喺度咁，有啲咩做呢你自己會 我就係、是、我其實今年咧有兩樣嘢真係想學嘅。講真啦，即係個頭就唔好噶啦，老老實實。即係你一嚟就整單咁樣，又話 Omicron 又話成成成咁樣咁。我今年其實 plan 緊考船牌嘛，我同你講啦、 啊啊啊， 你話一齊 考嘛，冇錯。 聲稱你有時間先。即系阿 B C 啲支票开埋好多噶，咩支票啊？空头支票啊？ 唔系，我真系想考噶。 好啦好啦，我哋一齐考， 我 哋一齐 等你，等你一齐吓。 嗱，我哋五月嘅时候个birthday wish 就系 一齐去考， 系啦系啦系。 O K 真系摆低钱先。 好， 读唔读一件事，摆低钱你就会有向心力读噶啦。 系， 即系健身教练咁样。点解你唔健身？因为你冇摆低钱，你摆低钱你就会健身。嗱。某个形义上是啱， 有付出， 有收获， 有收获。你愿意去承担。 咁當然嗰啲無良銷售嗰啲，我哋唔好攞出嚟講。但係調翻轉頭就係、是，除咗船跑啊，我想學打乒乓波，因為上年咧、就呢、這個奧運熱潮，咁都令到我自己覺得啊，即係好耐冇攞過塊乒乓波板咯、嗯。你中唔中意打乒乓波板？ 乒乓波，我就 羽毛球嗰啲係嘛？ 我就足球嘅， 足球嘅 係啊， 足球。 我縮翻 身啊！上一集同阿高超踢波，仲有都話喂踢波，喂約踢波，你知我哋通常都係咁啊，波牛嘅心態就係、是、喂好啊，去邊度踢？你去邊度踢開？邊度踢開？即係通常係咁啊，即係嗱，都係嗰句，去唔去一件事，講到天花龍鳳，波撥有十對。一年着一对， 同埋系会为咗一次嘅足球比赛，然之后去买一对新 boot 噶嘛？ 咁梗系啦，我依家啲 boot 好劲啊！我上年买咗一对咧，唔使绑鞋带啊！ 咦 ，OK 喎， 系正啊，系啊， 但我觉得而家真系好轻，但系咧，啱啱就系嗰个问题咧，就系咧佢啲橡筋咧会松啊嘛，如果你着得太多次，所以你都系会为咗每一个 event 去想买多一对新嘅。 咁啊，依家就康文署都封咗场地啦，波冇得踢啦，咁啊自己搵啲室内活动，即系喺屋企嗰度。几冇几个人添啊，两三个人家庭成员进行紧，不过可以睇嘢嘅，即系睇下啲串流平台啊嗰啲咯。 喂，最近有睇过，有冇睇飞虎啊？ 冇、喂，飞虎出到第几集？我想问， 上咗飞虎啊，全集啦已经。 系咪啊？ 系啊， 值得讲嘅意思系喺湾区有得播， 全国播。 哦，全国啊， 系、 哦、 全国。 今次主角系边啊？黄宗泽系咪啊？ 都系佢哋啊，但系佢哋角色嘅分配就 有啲变咗坏人系嘛？ 系啦， 喂，嗱呢个咧，我成日觉得咧好难跟嘅，即系好难跟嘅一个意思系咩咧？你有阵时有啲啊，第一集就做好人，第二集就做坏人，有啲啊第三集变翻好人咧，我搞唔掂啊！有阵时 冇错，其实有啲混乱嘅，咁但系。我哋就當一個新嘅劇集睇啦，尤其是可能喺灣區嘅觀眾啦，其實更加可以當一個新嘅劇集睇啦。即係當中大家可能認識嘅黃宗澤啦，跟住苗僑偉啦，嗰啲繼續喺度嘅喎。 係啊，咁啊可以睇下三哥啦，呢啲我都有睇開。其實電視版、電影版嘅《飛虎》啊，係咪有套都好似我都有睇嘅電影版嗰套。印象之中，呢啲系列就《笑行者》好成功啊嘛， 《 笑行者》啊，直情即係好先驅，譬如入到去內地嗰啲串流平台、付費串流平台咧，你有得睇噶嘛嗰陣時，咁啊廣東嘅觀眾都好著弱嘅。 不過一直以嚟，其實講緊警匪片都係。好吸引的， 有一个独有性嘅，因为香港嘅警匪片嗰个故事建构可以多维度一啲啦，几好听喎呢一句说话， 不得了！ 香港嘅警匪片嘅故事可以多维度一啲，我讲完都觉得啊，我睇嚟都进步咗。 系啊，咁你变咗，大家可以喺网上面唔出街，就喺网系唔出街喺网上面够睇戏啦，亦都可以喺屋企煮下啲炮谷，咁啊自己可以 系啊， 又学埋一门手艺，跟住又可以一齐欣赏电影。 唔止呢啲嘢，仲有好多睇，譬如你其他嗰啲串流平台都有唔同嘅一啲作品啦，咁样咁嗰啲作品有啲又好警世，有啲好幽默，有啲啊超级英雄，系咪先？ 有啲导演版添，我见到 我个朋友打趣啊，话问下 PC 先，你知唔知蜘蛛侠最怕系咩啊？吓 杀虫水？ 唔系啊，蜘蛛侠最怕系 Omicron 啊，因为佢原先喺香港冲咗1亿票房上去啊嘛，原先可以再爆得多啲啊，但系点解啊？有 Omicron 啦，所以佢冇得出現啦，咁樣啊，呢、這個好笑啦， 呢個好笑，我哋又變咗新嘅笑話， 係新嘅笑話啦，咁希望呢個笑話就快過去啦。你估真係好好搞咩？呢啲 get 係啊， 我諗唔係淨係蜘蛛俠嘅，係、 嗯、 啊，我哋而家有唔、啊、同嘅人都好， 不過我有好多朋友仔啲行程有啲改變嘅、嗯，譬如嚟緊農曆年咧，有啲朋友仔諗住 vacation， 可能佢又諗下，唉唔好搞啦咁、嗯、樣，跟住有啲就諗住。上船玩啊嗰啲， 喂，我系其中一个冇得上船玩嗰个嚟。 哦，咁冇计啦。 系啊， 咁啊，下次先啦。 系我临出发前两日话俾我知，我哋 系咁都系嘅，咁啊系嘅，咁啊退翻钱咯，退翻钱，退足噶嘛系嘛？ 退足嘅，跟住如果 仲送多 100蚊， 送多100蚊 coupon， 等你下次再报嗰啲咁样系嘛？ 唔系，佢系如果你做咗检测嘅话咧，嗰个检测费佢都承担埋嘅。咁其实好好，我自己觉得哦，原来而家嗰个情况都真系几好，即系个。 嗰個保險啦，或者嗰個 service 其實都做得好足嘅。 係咁， 但我對旅遊業呢個情況都真係好擔心咯。邊 係咁計啦，唔止旅遊業啦，飲食、旅遊、零售全部都係 冇錯， 水深火熱之中啦。咁啊，所以希望業界朋友都加油，俾心機捱過呢一個困難啦。咁啊suffer 嘅都係全香港人一齊 suffer 啊。咁啊，大家最緊要就唔好俾個疫情再爆落去先啦。呢個都係語重心長講啦。咁大家注重社交距離啦。咁啊～在家裡沒事做，還可以做一件事的，就是聽收音機啦。 Yeah. 香港電台為你製作這麼多個豐富的節目，還有一件事，因為有我的節目，甜睡 BB 睡冧啲，等大家可以睡得冧啲。 幾時做先？ 係啊，就係逢星期五晚，即係琴日晚啦，就九點半鐘港台電視31啦。你唔睇我唔緊要，因為咧有靚女啊，小飛俠林燕玲啊嚇。 哇！ 你睇靚女得㗎。 記得校定個鬧鐘。 係啊，唔使校鬧鐘啊，夜晚黑陪住你食飯啦嚇，食完飯之後瞓覺啦嚇，九點半鐘。好，今日多謝 PC，thank you。 多謝好。Cause I ain't fast tonight, so watch me bring the fire, set the night light. Shoes on, get up in the morning, cup of milk, let's rock and roll. Kink out, kick the drum, rolling on like a rolling stone. Sing song when I'm walking home, jump up to the top of LeBron. Ding dong, call me on my phone, nice tea and I'll get my ping pong. This is dead heavy, can't hear the bass, boom, I'm ready. Life is sweet as honey. 医学院院长梁卓伟教授， 我是乐见见得到咧，其实在打针方面咧，系譬如你讲紧接种伏必泰的疫苗接种中心咧，喺九龙塘啊、九龙湾啊，都陆续系会加码去开翻呢啲嘅接种中心啦，做呢啲嘅接种工作嘅单位，都系大家齐心协力去帮香港市民去渡过呢个难关，因为其实好耐都未见到咧。是會市民是很踴躍，是希望去 book 到時間時段去打針的，